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火力调频 FM98.2。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青春的每一天，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主播绿晨， 我是主播在路上。 大千世界，浮华万种，每一天我们都与无数人擦肩而过。佛说前生500次的回眸才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悲欢离合缘起缘灭，每一次路过都是我们几世修来的缘分，每一次回眸都是缘分开花结果的起点。 梵高曾经说过，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能看到烟。诚然，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有一道大门，只有以心比心，才能看见心灵最深处的花开。欢迎来到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栏目，在这里我们将带你从形形色色的世界路过，从形形色色的人或事中体悟人生真理。 看山似水流，触景尽乡愁，问君亦随流，绵愁几时休，念己勿念欲，行己知行意，相离莫相忘，且行且珍惜。当年马伊琍的一句且行且珍惜引来多少感慨，又让多少人明白珍惜的意义。 就让我们一起珍惜那些炙热的情感，珍惜那些有趣的灵魂，珍惜热情与理想，珍惜美好与快乐，珍惜匆匆向前的时光，珍惜当下，珍惜最好的自己，珍惜无上宝贵的生命。且行且珍惜，从今天的这一次广播开始。 天涯之人无处觅，咫尺之心且珍惜。每个路过的人都留下一段故事，或长或短，每个擦肩都剩下一句再见，有生或是无生。 每个故事都会有结局，所以请在故事讲完之前认真珍惜，珍惜那些悄悄从我们生命路过的人，珍惜那些一路跌跌撞撞相伴前行的人，珍惜那些把泪水和热爱都倾注的可爱的人，因为那声再见或许就在我爱你之后。 每声再见都有说出口的瞬间，所以请在挥手作别之前认真珍惜，珍惜努力爱你的人，珍惜为你流泪的人，珍惜人生中应该珍惜的那份情怀，因为一转身也许不在，也许就是永远。 被偷走的那5年中，白百合饰演何曼说，很多事情永远都想不通，想不通为什么一睁开眼你就不是我的了。所以请珍惜那些炙热的情感，亲情、友情或是爱情，也请珍惜深爱着你们的人。 九把刀故事里说，青春是一场大雨，即使感冒了还盼望回头再淋它一次。

一米阳光，一杯咖啡，一份心情，一种生活，一名女子，一世美好。真正会好好生活的人，懂得珍惜这份美好，懂得珍惜这种生活的最好的状态。生活少有激情，可总有人幸福。 珍惜生活是认真对待生命里的一分一秒，是在不断奔跑的路上一直怀揣着最初的梦想，是在每一次跌倒后都反思自我，是永远保有对成功的渴望，对未来的向往，对生活的激情。 下面给大家讲一个比尔的小故事。比尔在一次意外事故中眼睛受了伤，视力不断下降，几个月后将完全失明。妻子为了给他能见到光明的日子里留下点什么，决定把家具和墙壁粉刷一遍。油漆匠工作很认真，他虽是断了半只胳膊的残疾人，但他很快乐，一边干活一边吹着口哨。一个星期后，他完成了粉刷工作，期间也知道了比尔的情况。比尔对油漆匠说，你天天那么开心，也让我感到高兴。算工钱时，油漆匠少算了100元。比尔不解，你少算了工钱。油漆匠说，我已经多拿了。一个即将失明的人还这么平静，你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勇气。比尔却坚持要再给油漆匠100美元。他说，我知道了，残疾人也可以自食其力，活得很快乐。 珍惜是幸福的意义。经历过饥饿的人会懂得珍惜温饱，经历过束缚的人会懂得珍惜自由，经历过痛苦的人会懂得珍惜快乐，经历过失去的人会懂得珍惜现在。幸福不是争的，不是抢的，是珍惜来的，只有珍惜才不会有失去。送你一缕阳光，把你的悲伤蒸发；送你一丝细雨，把你的劳累冲刷；送你一颗流星，把你的心情放松。忙碌的日子，好好珍惜自己吧。我希望你永远怀揣理想，永远珍惜，永远在路上。 希望能拥有个明亮的落地窗，每天都能够去晒一晒太阳，把我的东西都摆在地上，再唱起从前的时光。那时的我头发没有多长，那时的眼神是青涩明亮，心里有个理想的天堂，还有我最心爱的姑娘。我希望我和你有孩子般的善良，给你纯粹的心，给我纯粹的模样，跑回到他们的身旁。我希望这首歌你能和我一起唱，带上你的故事和美好幻想，回到匆匆那年的时光。我希望我和你能够走到最后，每天都能够去晒一晒太阳，我们爬到楼顶去看夕阳，再唱起从前的 晒一晒太阳，把我的东西都摆在地上，再唱起从前的时光。 高尔基说，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时间宝贵，人生苦短，时间是一切的定义，又被赋予承载万物的使命。所以请珍惜那些转瞬即逝的时间，那些美丽的光阴，在这岁月长河中珍惜当下， 珍惜当下，一生无悔。岁月如同握在手中的细沙，总是会从指尖偷偷地滑落，它悄无声息，却总能留下一些不易察觉的痕迹。不经意间，人们在时间的河流中已各自苍老，才发觉在这生老病死的轮回中，无论是得到的还是失去的，都离自己越来越远了。走远了的人们固然不会再回来，尚在的人们何不珍惜当下。 当我们睁开眼，时间与太阳一起走过，当我们难过时，时间与悲伤一起走过，当我们孤独时，时间与寂寞一同走过。时光匆匆，岁月如梭，且行且珍惜，不要等到一切结束才苦苦追问时间都去哪儿了。太多的人和事，太多的爱与情，太多的美好生活值得我们去珍惜，而这一切的存在都有生命的支撑，所以请珍惜自己，珍惜每一条生命。 在2008年的那一场大地震中，面对巨大的自然灾害，有许许多多的人依靠我要活下去的信念，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在废墟中带领着大家唱了一首又一首歌的战胜了灾难的恐惧的小林浩，他是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可也是怀有对生命的渴望与执着追求的小英雄。 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这是一位妈妈留给她3-4个月大的宝宝的手机短信。救援人员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死了，是被垮塌下来的房子压死的。在一堆废墟的间隙，她双膝跪着，整个上身向前匍匐着，双手着地支撑着身体。在她的身体下面躺着她的孩子，包在一个红色带黄花的小被子里。因为母亲身体的庇护，小宝宝毫发未伤。抱出来的时候，他还在安静地睡着，手机塞在包裹着宝宝的小被子里，保存着一条已经写好的短信。 用信念依托，用爱承载，在生与死之间，每一次呼喊都是对生命的渴求，每一次攀爬都带着希望的光。生命本身就该是炙热与闪烁的。 珍惜生命的另一种方式是丰富生命。爱默生说，一个伟大的灵魂会强化思想和生命，对工作的认真，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生活的无限热爱，都是强化生命、珍惜生命的体现。 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霞，生命是一支蜡烛，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你都可以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奉献自己。你可以在朦胧的黑夜里用强烈的光芒照亮一方，也可以在冰冷的寒风中用博大的爱去温暖整个世界。 下面播放一首 Beyond 的《光辉岁月》送给大家。 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大片唏嘘。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谁又能做到？仿佛不分肤色的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他没有分开每种色彩，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每一个夜晚都如此唯美，不是每一次相逢都这么幸运，不是每一张笑脸都轻易付出。如果我眼前有一只浇花带路，我宁愿生命就此凝固，凝固成一尊雕塑，长久凝视。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不懂得珍惜，在未可预知的重逢里，我们以为总会相逢，总会有机会说一句你好吗，却从没想过每一次握手道别都可能是诀别，每一声叹息都可能是人生最后一次的叹息。花开花落，沧海桑田，曾经再美好也成了回不去的过往，未来再美好也只是未知的幻想，活在当下，珍惜眼前，珍惜每一个陪你走过生命中一段路的人， 珍惜每一个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人， 告

有这样一个地方，既有飞沙走石的大漠戈壁，也有草长莺飞的花海碧湖，大山大水，气魄雄浑。有这样一个地方，既有英雄迟暮的边关故城，也有飞天翩跹的佛教石窟，千载兴亡，江山尔尔。 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金戈铁马岁月峥嵘。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驼铃马帮大漠孤烟。或许你对他熟悉又陌生，而他已经等你千年。就是甘肃， 甘肃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医药学的发祥地，被誉为和悦根源，西宣桑梓。它的历史跨越8000余年，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女娲和皇帝相传也都诞生于此。西王母降凡于荆川县回中山，周人崛起于庆阳，秦人召集于天水陇南，天下李氏的根也在陇西。甘肃的省会兰州是一座红色城市，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就在甘肃省兰州地区同西北国民党军进行了决战性战役。兰州战役是我军为解放全西北而与敌进行的一次决战，也是西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这一胜利使西北其他反动军队完全陷入分散孤立的境地，而且彻底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利用二马盘踞西北做最后挣扎的企图，打通了进军青海、宁夏和河西走廊的门户，为新疆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解放铺平了道路。为了让后人永远铭记那段不朽的历史，缅怀为兰州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兰州市在兰州烈士陵园布展了兰州战役纪念馆。展厅内除了大量珍贵的档案文献和丰富的图片资料外，还运用了雕塑、油画、沙盘、情景再现等表现手法，直观生动地再现了兰州解放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甘肃的千年历史造就了它五彩斑斓的民俗文化。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家乡在甘肃的另一位主播莫明，他将带领我们更加真切地了解甘肃的民俗文化。 大家好，我是主播莫明，著名的马踏飞燕就出土于我的家乡甘肃。铜奔马四肢动感强烈，三蹄腾空，后蹄踢踏，展翅奋飞，回首惊世风神鸟龙雀，全身的着力点都集中在飞行的龙雀背上，形成了一种 极富感染力的腾飞之势。马踏飞燕大胆的构想，浪漫的手法，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令人叫绝。艺术家巧妙地用闪电般的刹那，将一只凌云飞驰、骁勇矫健的天马表现得淋漓尽致，体现出汉代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马踏飞燕不仅构思巧妙，而且工艺十分精湛，不仅重在传神，而且造型写实。陇东皮影是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秦陇文化与周边族群文化相融合，古老的稻琴与皮影相结合的产物。相传产生于宋代，民间俗称灯影戏、小戏、老稻琴。它在千百年的发展演变中，集中华皮影之大成，结当地稻琴曲艺之精华。构图与造型上的平面化是皮影艺术最显著的一大特征。自领口向下是六分前斜侧身段，到腰部开始逐渐转向七分前斜侧，最后到腿部就几乎接近正面。所以在同一件皮影的艺术造型中，会出现平视、俯视、仰视多种角度的综合表现，以其产生立体效果，来弥补剪影造型的单调和不足。 而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却也有着意料之外的缤纷色彩。祁连山高耸天际，白雪覆顶，高山冰川如同琉璃世界。险峻的峡谷深处，葱山苍翠，溪水潺潺，高山草甸缓缓铺开，骏马奔腾不息，油菜花应季而开，醉人心脾。雨后雪后的丹霞地貌分外妖娆，甘南草原是另一处深受宠爱之地，就连黄河都奔腾环绕，不舍离去。 敦煌古称沙洲，位于古代中国通往西域、中亚和欧洲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上，以敦煌石窟、敦煌壁画闻名天下，是世界遗产莫高窟和汉长城边陲玉门关、阳关的所在地。敦煌南枕祁连山，西接罗布泊荒原，北靠北塞山，东至三危山，目之所及都是沙漠和戈壁滩零星的骆驼草。这里有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内有大量精美的壁画与雕塑，以及闻名于世的飞天。飞天是莫高窟的名片，也是敦煌的标志。莫高窟的百个石窟里均有飞天形象，被遗忘的辉煌在埋藏千年后终于被发现，并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敦煌在多数人脑海里都意味着荒无人烟的景象，历来的许多诗词歌赋也赋予敦煌一种苍凉感。悠久的莫高窟、奇妙的月牙泉和鸣沙山，还有那残缺的玉门关，共同诉说着敦煌的沧桑历史与美丽传奇。 在甘肃天水市中，还有一处风景宜人的景区麦积山。 最值得一提的是，区内保留的地球上濒临灭绝的古老孑遗植物就达50余种。麦积山植物园内瀑布流泉，潺潺有声，奇珍异兽随处可见，奇花异草争奇斗艳，令人有身至园中而不知有园的世外桃源之感。园区内香积山山腰有裂隙洞，深100余米，岩壁条纹清晰，色彩斑斓，洞顶常年滴水，冬季形成冰柱、冰挂、冰瀑，晶莹剔透，形若水晶宫。山顶白雪皑皑，有香积积雪之誉。在麦积山景区有一座山名为神龙山，此山尤为异者，山巅有峭洞，深不可测，耳聆之嗡嗡作响，抱心投之，常年有气流从峭洞而出，实为一奇观也。除了山的神奇，这的水也是优美万分。位于石门前山山脚宽阔处的映月湖，湖水来自石门八仙河，每逢夜晚月到中天，湖水在月光映照下倒映着石门山影，优雅恬静，因此名曰映月湖。湖光山影，波光粼粼，一片宁静祥和的山水景色。 说到甘肃，就不得不说说甘肃的著名城市酒泉。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81颗卫星、10艘神舟飞船、2艘天宫空间实验室，相继将10位航天员安全顺利送往太空。在这里奇迹般走出了34位将军，是世界3大航天发射场之一。这里记录了我国从无到有的航天事业，记录了我国一代又一代航空人的不懈努力，记录了我国科技创新的伟大成果。酒泉是实现航天梦、中国梦的见证者。 聊起兰州，很多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兰州牛肉面。的确，它那令人吃前垂涎欲滴、尝后回味无穷的特点，不得不使我们对它刻骨铭心。兰州牛肉面以汤净者清、肉烂者香、面细者筋的独特风味，和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赢得了全国乃至全世界顾客的好评。一清是说汤清，二白指的是萝卜白，三红则是辣椒油红，四绿便是香菜和蒜苗绿，而五黄表现的是面条的黄亮。短短一句便把牛肉面的独特经典表现得淋漓尽致。诱人的面条粗细宽窄一致，口感筋道却不夹生，蒜苗、香菜、新鲜翠绿和萝卜的清白、辣椒油的亮红相得益彰，但是看着就会食欲倍增，唾液腺瞬间受到冲击。完成后的牛肉面汤必须清澈见底，辣椒油红亮，牛肉的鲜味喷薄而出，汤鲜味浓，麻而不闭气，辣而不烈，肉丁烂香，萝卜可口。说了这么多拉面的魅力所在，当然要为它授予一个与之相符的名号，兰州牛肉面由此晋升为中华第一面。 我们甘肃人喜爱的一种美食。羊杂碎汤的味道独特鲜美。同学和我聊天的时候说，在来北京上大学前特地去大吃了一顿羊杂碎，就是怕忍受不了长期和它分别的相思。制作羊杂碎还讲究三料三汤三味，今天我们作为食客就来说一说它的三汤三味。杂碎三汤有原汤杂碎，味道体现在鲜美清淡上。清汤杂碎，味没入汤，味道全从对杂碎的细嚼慢咽中得到。老汤杂碎，酥烂绵软，醇美味存于汤。杂碎三味，即一盘春意葱茏的香菜末，一盘红灿灼眼的辣椒面，和一盘洁白晶莹的食盐。持者坐下来，或爱清香爽口，或喜辛辣热麻，或好咸中得味，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自行调对碗中的汤。羊肉不仅口感鲜香，更是养生滋补的绝佳菜肴。羊肉具有温补的作用，最宜在冬天食用，但羊肉性温热，常吃容易上火，因此吃羊肉时搭配些凉性和甘平性的蔬菜，能起到清凉解毒去火的作用。 的苍茫，也许你对甘肃的第一印象大抵如是。戈壁滩上久久不见人烟，大地皲裂如同肌理，天地开阔仿佛整个宇宙铺展在眼前。踏上甘肃的旅行者们多半会触景生情，思索或感叹人的渺小和时空的无限。 人生充满忙碌，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人生路途漫漫，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我们这些对未来充满希望并为之奋斗的人会更加生动而干净。 谢谢大家收听《行者足迹》，感谢学姐莫名和我们一起带领大家畅游甘肃。 中国西北游出发在兰州，想要感受大西北的风土人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甘肃。 我们下期再见。 下面进入今日份的点歌台，第一首是来自信通院一位同学为严峰社的小伙伴们点的一首米津玄师演唱的 Loser。 も通りの通り通りこんな日々も早く降りこりもうどこにも行けやしないのに夢見てお休みいつも僕らはこんな風にボンクラな夜に飽き飽きまた踊り踊り出す明日に出会うためにさようなら歩き回ってやってすぎたここはどうなれ食えた今となっちゃもうわからない幸せ表現取れた青い顔のスーパースターがお腹すかしてはなってのコーラの嫉妬もんか最先の空は悪天候ほら丸から覗いた摩天楼からすやちりのよういやもかとも昔の人の中指立ててもしょうがないの今勝ち上がるための勉強からかな表情踊る方に見る方我らそれを宝笑う方でかい知識抱え今度はもう魔物すり減って残るスパイブドー膝抱えてもないもねほら長い前髪で前が見えねえ笑っちまうねパッと湧きたくてパッと消えちゃうこんなにね愛されたいならそうよぜ持ってるだけじゃ伝わらないね縮小もそっぽ向いて天国は遠く向こうへああ分かってるって深く転がる俺負けないねどこでもいいから遠くへ行きたいんだそれだけなんだ耳を澄ませてくれるの響き出した転がした呼吸を整えていつか割れるはず憧れの色したオライトきっと掴んで話した今にはいさよなら曖昧でさきっといつだって願うまま進めどうしたいのそのまた奥へ行け 愛されたいならそう言おうぜ思ってるだけじゃ伝わらないね永遠の宿所もそっぽ向いて 夜が明けるまで転がってこうぜ聞こえてんなら声出してこうぜ 曖昧でさどうせだったら今日笑っていいだろうもう一回もう一回こうぜ僕らの声曖昧でさずっと前から聞こえてたいつかポケットに隠した声が声が出て続けてみようぜ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